二氧化硫以及细颗粒物等污染物排放的约束性指标体系，并将臭氧污染问题纳入其中。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点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3月9号星期五，农历正月二十，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本市是晴转多云，午后有2-3级见4级的偏南风，大气干燥，请注意防火。那么白天的气温逐渐升高了，但是早晚气温仍然是比较的低，早出晚归的话，请您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见4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70%。白天的最高气温是1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度。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未来3天本市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机场高速进京纬高到五元桥车多流量大，通烟高速的进京燕郊立交到白庙收费站车多，京通快速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大望桥车多流量大。 古中里的中国文化，古中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古中是科技文化发展进程的缩影，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礼乐制度、音乐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信息。城市文化范儿带您逛逛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新石器时期为了祭祀通神，人们身上会挂一些钟，这些钟是什么材料呢？ A. 陶钟， B. 青铜钟， C. 树叶做的钟。 今天的博物馆有范儿逛，是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周五的一个特别的系列节目哈，我们要带大家去探寻古钟里的中国文化。今天呢，这个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的这个嘉宾来到我们这里做客哈。那么我们这第一道题呢，当然是跟钟有关了。新石器的时候，为了祭祀通神，人们身上会挂一些钟，这是什么材料做的呢？陶的、青铜的还是树叶的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吧。参与互动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大钟寺古钟博物馆送出的礼品，一本古钟掌故以及文创产品中的小宝玩偶。大家加油，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收藏以及展览方面的消息。让国宝活起来，央视节目《国家宝藏》捧红了27件国宝重器，九大博物馆馆长联席坐镇的画面更是让人印象深刻。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九大馆长中的一位以政协委员身份出席，他就是河南博物院院长马晓玲。马晓玲委员透露，国家宝藏节目播出后，河南博物院的客流量有了明显增加，粗略估计大概增加了30%左右。天路文华西藏历史文化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布辇图和大量罕见的文物现身。 这是来自故宫博物院的一件重量级的文物，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直接反映了陆东赞受松赞干布派遣向唐太宗请求和亲史实的著名历史画卷《步辇图》将在本次展览当中和大家见面。但是由于画作年代久远，为了保护文物，《步辇图》的展出只有两个月的时间，那么整个这个天禄文华的展览会持续更长一段时间。匠心传承徐竹初徐强父子木偶艺术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展览将持续到四月初，一共展出我国木偶雕刻家徐竹初在60多年的艺术创作历程中创作的400多件木刻人偶还有家传木偶遗珍。徐竹初1938年生于福建漳州，是享誉海内外的木偶雕刻艺术家，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漳州木偶雕刻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美在新时代庆祝19大胜利召开中国美术馆典藏精品特展还有最后4天的展出时间，这个展览大师作品云集，齐白石、徐悲鸿、林风眠、吴冠中等等，这些中国美术的大师和精英无不底蕴深厚，无论在国画油画当中都体现出了正大至刚至中至正的精神品质。再来关注收藏方面，在伦敦时间3月7号晚间举行的苏富比当代艺术品的晚间拍卖中，经过近2个小时的角逐，61件拍品一共取得了1亿多英镑，折合人民币9.6亿元的成交额。彼得多伊格的重要作品《山谷的建筑师之家》以1437.6万英镑，约合人民币1.26亿元的价格，成为全场的第一高价作品。苏富比再创佳绩，也为2018年当代艺术晚拍市场，也为2018当代艺术品拍卖市场拉开了不同寻常的序幕。相比于佳士得晚间拍卖的国际化组合，本次苏富比当代晚拍主要主打的是重要的欧洲艺术家。保利香港2018年春季拍卖会中国古董珍玩将于3月31号到4月1号在香港君悦酒店举行预展，4月2号举锤。其中古董珍玩板块中将延续以往的传统，呈现极金珍品，比如说有这个青铜饕餮纹初几尊等等这些青铜的重器。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先来看旅游方面，去年8月8号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县发生 7.0 级地震，九寨沟多处景点遭到损坏，经过近7个月的恢复重建，昨天九寨沟景区部分景观恢复开放，首批开放区域为九寨沟景区沟口至长海段沿途景观，其中长海、五彩池、诺日朗瀑布、树正群海、双龙海5个景点是徒步游览，实行专车专导团队游览的方式，暂不接待散客。2018年九寨沟全年的游客接待限量是每天2000人，需要实名预约，现场实名检票，景区门票价格不分淡旺季，全年每张110元，观光车90元，门票价格在3月份实行促销价，每张40元，观光车的价格不变。最近有去斯里兰卡旅行的朋友要注意了，由于斯里兰卡中央省康提地区的僧伽罗人和穆斯林之间暴力冲突频发，在另行通知前，这一地区将实行持续的宵禁。目前康提地区已有2人在暴力事件中身亡，7人因涉嫌引发暴力事件被捕，斯里兰卡也进入了为期1周的全国紧急状态。韩国政府8号宣布了一系列新的措施，加重对职业场所性骚扰的刑事处罚。近来韩国政界、文化界和商界频繁爆出职场性骚扰和性侵害事件，惩治呼声高涨。根据新方案，职场性侵的最高量刑将从5年上调为10年，法定追诉期从7年延长至10年，职场性骚扰的最高量刑将从2年上调为5年，法定追诉期从5年延长至7年。韩国政府还打算对包庇、忽视或教唆职场性骚扰的人员追究刑事责任，比如私营企业总裁如果对员工递交的职场性骚扰投诉视而不见，今后可能将面临牢狱之灾。 除了收银台结账、自助结账，还有没有其他方式能够缩短超级市场购物结账的时间呢？英国的食品合作社连锁超市和万事达信用卡英国公司合作，正在位于曼彻斯特的一家店铺测试扫后即走手机结账应用程序软件，打算今年夏天增加测试门店的数量。消费者只要在手机上安装这个软件，选购商品的时候直接扫码就可以完成结账了，省去了排队结账的时间。如果测试成功的话，食品合作社连锁超市将成为英国同类购物商场中首家不用排队结账的商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调查了全球28个国家家务劳动的时间，发现在做家务、育儿和购物方面仍然存在着女多男少的性别差异。女性平均每天耗费163分钟做家务，而男性每天做家务的时间平均是73分钟。调查对象中，墨西哥人每天做家务耗费的时间最多，平均189分钟。斯洛文尼亚人是欧洲的家务王，每天做家务166分钟。而日本人在这份家务的时间榜单当中是垫底的，平均每天做家务的时间80分钟。而日本男性每天的家务平均时间只有14分钟。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北京市自来水集团近日开通了电话自助、语音咨询、微信和支付宝报修等服务项目。市区供水范围内的用户拨打自来水集团客户服务热线96116，可以通过自助语音实时查询水费的缴费信息等等。用户也可以通过关注自来水集团微信公众号和支付宝的生活号进行网上报修。中国法院手机电视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了，第一期将上线5个功能模块和2个服务模块。5个功能模块包括热门推荐、直播回看、视频点播、个人中心和一键分享。2个服务模块包括失信被执行人查询服务和法院资产拍卖服务。即日起，上海市287家接种门诊和特需门诊将可陆续提供4价宫颈癌疫苗的接种服务。目前在国内上市的2价、4价宫颈癌疫苗都不能保护所有类型的宫颈癌病毒的感染，但是呢，可以覆盖 70%。 去年11月北京地区的2价宫颈苗疫苗也开出了第一针，而今年呢，4价宫颈癌疫苗也已经在北京上市。二价的接种对象是9至25岁的女性群体，而四价疫苗的接种对象是20岁到45岁的女性群体。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咨询，在北京呢，也可以通过北京疾控中心的官方网站来查询接种地点。来关注公园方面，园林博物馆这个将在最近为青少年举办少儿启蒙版专场体验活动，通过认知园林中的芳香植物、解读甲骨文中的香字、动手制作香丸等等，带大家感受香文化的内涵。再来了解一下演出，儿童歌剧《白雪公主》将于3月9号到14号在国家大剧院迎来首轮演出。这部儿童歌剧取材自格林兄弟的同名童话故事，是国家大剧院制作的第3部原创儿童歌剧。国家大剧院驻院作曲家蔡东真、青年编剧蔡嘉涵、瑞士歌剧导演斯蒂芬·格劳格雷领衔中外主创团队，为青少年打造一部音乐旋律动听、视觉元素丰富的精彩歌剧。由国家京剧院主办的《致春天》优秀剧目展演首轮演出近日开演，将持续到3月18号。行当齐全、流派纷呈及薪火传承的《致春天》演出品牌已经成为国家京剧院每年固定的高水准演出系列之一。自从2014年推出以来，连续举办了5年，邀请众多名家新秀在每年的3月份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演出10多场，一展梨园春色。其中3月15号和16号新创现代京剧《党的女儿》将作为2018年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的参演剧目来亮相。 五中里的中国文化，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3月9号，星期五，农历正月22，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午后有2、3阵4级的偏南风，大气干燥，请注意防火。现在白天的气温逐渐升高了，但是早晚气温仍然比较低，早出晚归，请您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阵4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70%。白天的最高气温10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度。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未来3天本市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点02分，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明光桥北向南方向有两货车事故，目前现场只有最外侧车道可通行，后车队尾排到了学清路6道口，建议后车绕行。另外呢，现在还有一些这个路段呢不太畅通，西二环的蔡胡营桥北的南向北有事故，影响蔡胡营南路南向北车多。西北四环四海桥外环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万泉河桥。东二环朝阳门桥南向北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京港澳高速叶各庄桥西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排队较长，目前队尾在宛平桥。 古中里的中国文化，古中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古中是科技文化发展进程的缩影，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礼乐制度、音乐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信息。城市文化范儿带您逛逛大钟寺古中博物馆。中国古中文化自成体系，源远流长，从新石器时期祭祀通神的陶铃陶钟，到先秦礼乐制度下的青铜乐钟，再到魏晋南北朝以后的范钟，每一口钟的背后积淀的都是历史的印记。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是原始社会氏族公社制由全盛到衰落的一个历史阶段，它以农耕和畜牧的出现为划时代的标志，表明已由依赖自然的采集渔猎经济跃进到了改造自然的生产经济。磨制石器、制陶和纺织的出现也是这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A。 来看这道题，永乐大钟是中国现存最大的青铜钟，钟上铸了明永乐帝御制的经文，哪一部经文没有出现在大钟上呢？ A. 法华经， B. 华严经， C. 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明经。 来看一下这第一道题的答案呢，已经是公布出来了。我们来看一看，新石器时代为了祭祀通神，人们身上通常会挂什么钟呢？应该是挂这个 A 陶钟哈。

呀，还有黄子成啊等，就密谋削弱这些他叔叔们这些藩王的权力。 嗯， 这样呢就触动了他叔叔们的这些自己的这种利益。因此呢，就当时这个燕王朱棣就在他的周王啊、齐王等兄弟相继被废以后，那么终于决定以清君侧、靖国难为名起兵南下， 嗯， 那么夺取皇位。那么到了建文四年，也就是公元1402年之后呢，攻下了帝都应天，朱棣呢在应天称帝，年号永乐。那么或许啊，是因为这场争夺皇位的战争，那么时呢杀了许多人，他内心惶惶不安，因此啊，就是朱棣皇帝呢想通过住佛中诵经文来求得心灵的慰藉。那么所以这个呢这也是史学上有些人啊认为啊之所以注重原因就是这种忏悔说啊，他的一个依据其实也就是啊我们乾隆皇帝在大中歌中写到的。 嗯， 对，那么大中歌呢他就写到说，这个瓜蔓连抽何惨毒，龙江左右金官风，谨言难逃难识笔，忏悔俱赖佛寺中，就把这些啊他这个造成的这些杀戮，那么说呢朱棣心感不安，所以呢就需要通过一种佛中来忏悔 啊。正好忏悔这两个字也出现在了这个诗歌里头，大中歌里头。 对， 对， 对， 哈， 对， 但这个都是一个猜测 传说， 传说，对，它不是一个史实。 嗯， 我们在文献中并没有见到，就是朱棣皇帝为了忏悔，然后去住这个大钟的这样的记载，并没有发现。 嗯， 那还有另外一个这个说法，就是说当时这个朱棣皇帝的父亲朱元璋，他本身是比较信奉佛教的，那么他当时在铸造另外一个南京的大钟的时候，就曾经提到过说这个为功大者钟大这么一个说法， 什么 意思？就是你的功非常大的话，你铸的钟就要很大， 哦， 有这么一个说法。 嗯， 所以也有史学界的一些老师们猜测说，很可能朱棣也是延续了他父亲的这样一个理念， 嗯， 所以才铸造这么一个钟，以表彰自己的功绩。 嗯 嗯，当然这些全部都是一个我们的推测而已， 嗯， 并没有发现有真正的这个文献的详细记载。 这么巨大的这个钟，那么二位呢，今天为了让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专门还带来了一个。是叫样品还是什么？ 对， 复制品， 小的一个复制品的。 对对对，这个就比较好，手能提起来，而且这声音真的好美，敲一下给大家听一听。 啊，敲一敲 啊，这离得老远的，这声都这么大哈，啊，离远点，别太近了， 啊， 一会儿爆了，再敲一声，我们听一下。 哎，再敲一声。 我们同事刚才看了，好喜欢，说那个。有卖的哈，说这没有卖的是吧？ 对，这目前还没有卖的 啊。就是所以说也是，虽然是复刻品，也是很珍贵的一个复刻品哈。 对对对， 这就有活动的时候拿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哈。 是。 那这口大钟寺的这个觉生寺的这里头，这口永乐大钟，就是到底它是就是在哪儿什么时候铸造的呢？ 其实啊，永乐大钟就是在历史上呢，它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搬迁户。 搬迁户，那么大的钟还是个搬迁户啊。 对对对，它呢经历过了这个三次搬迁。 嗯， 它最初呢其实是出生在我们当时明代北京城钟鼓楼西北的，当时这个地方叫做铸钟场。 嗯， 这个地方，那么呢算来呢铸金呢已有将近600岁的年纪了，这个钟。 嗯， 如今呢这个在这个地方啊还保有铸钟胡同这样一个地名。 嗯， 那么铸成了以后呢，大钟就被迁入那么位于景山宫，今天景山公园东北的地方。 嗯， 当时的这个地方呢叫做汉经场。 嗯， 这个汉经场呢是明代的一个内府的印经机构。 嗯， 那么是专门印制汉文佛经的场所。 嗯， 那么所以呢就将永乐大钟搬移到了这里作为存放，是第一次迁移。 嗯 嗯，那么过了200年之后，这个明朝的万历皇帝登基以后，那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她是非常痴迷佛教的。那万历皇帝为了就是孝顺他的母亲，决定在西直门外修建一个万寿寺。 嗯， 那当时就想起了这口钟，于是呢就把这口钟历尽千辛万苦移到万寿寺去，供他的母亲。 可不是吗？那么大的钟要挪过去可不容易啊。 对，供他的母亲礼佛用。那当时我们根据文献上的记载呢，万历皇帝把永乐大钟移过去之后啊，还专门为他修建了一个方形的钟楼，每天还安排六个专职僧人去敲击吟诵他。那当时的文人骚客就是听到了钟声之后，还有一段记述，就是说到声闻数十里，其声轰轰，时远时近，有异他钟。 嗯， 就讲的是永乐大钟的这个钟声传播的很远，而且呢有一种时远时近的这么一种像特效一样的

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3月9号星期五，农历正月22日，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天气情况呢，来给您介绍一下，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4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呢是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的来看，今天白天气温升高，但是早晚气温还是比较低的，请注意保暖。预计未来3天本市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34，看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7.4，处于中度拥堵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有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的南向北，北五环顾家庄桥到五元桥的西向东。快速路方面，交通压力突出的有西土城路、北土城西路到学院南路的北向南，学院路北四环中路到西土城路的由北向南方向。 来看第三道题，辞旧迎新，鸣钟祈福，元旦敲钟活动是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的传统项目，您知道是在什么时候举办吗？ A. 于每年12月31号晚上举办， B. 于每年1月1号早上举办， C. 于每年中国除夕晚上举办。 好，我们看一下，刚才呢已经把第三道题公布了，那么大家就着急问呢，说这第二道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呢？第二道题的答案呢应该是 A， 是 B， 华严经哈。 对。 这道题呢答对的人还真是不太多。 对。 刚才我们也在广告时候讨论哈，这个确实有点难度哈。 对对对。 但是还是有一部分朋友答对了，这样程程来给我们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 那我选23。对， 为什么选这个数？ 因为我们的永乐大钟上面有23万余字经文嘛，也是因为这样的精美经文，所以永乐大钟被堪称为世界第一。所以写23。 好，请我们的编辑来数一数第23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刚才第三道题也已经出了，各位朋友呢，您再好好的思考一下了，看看这第三道题您是否知道，如果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大钟寺古钟博物馆送出的《古钟掌故》这本书，还有文创产品里头的小宝玩偶。来，大家加油！第二道题，第23位答对的朋友，我们的编辑已经数出来了，踏雪寻梅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北京的博物馆已经等候你多时。 登上历史的台阶， 走过文明的长廊， 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博物馆有范儿逛》， 在京城博世间最美之物。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的博物馆有范儿逛，我们邀请到了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社教部的王申和程程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一起说说古钟里的中国文化。那么刚才呢，二位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大钟寺古钟博物馆里头的一些镇馆之宝哈，以及有一些什么值得看的。不但有中国的钟，还有这个外国的钟铃啊、钟琴啊等等。那么刚才第三道题，我们也提到了大钟寺古钟博物馆的一个叫辞旧迎新鸣钟祈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吧？ 对，它是一个传统的活动。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活动。